看现在的感情都暧昧，你大可不必为难找般配，付出过的人排队谈体会，其实可惜视而无味，可能是现在感情太珍贵，让付出真心的人好疲惫，谁不曾用过卑微的词汇想留住谁，香水他先有你入味，还可以放低了氛围，可感情越爱越妩媚，像烂掉的苹果一堆，眼睛都不对，还在意什么与行为，现在的感情都暧昧，你大可不必为难找般配，何必给自己沉迷的机会，不如用误会来结尾，反正现在的我们算暧昧，我愿意给的感情全浪费，反正有过的难收回，就别再安慰，看你入眠的侧脸有多美，和你丢下的一切好匹配，我还以为我能多狼狈，我自以为 是13:15。这里是知识分享型广播媒体，品味1033，三河上空最美的声音。 到了某个年纪，你就会知道，一个人的日子真的难熬，渐渐开始尝到孤单的味道，时间在敲打着你的骄傲， 把最能表达爱意的情歌点播给你爱的人，让爱在品味1033的电波中飞扬，由三河市总工会倡议，三河市总工会共青团三河市委、三河市妇女联合会主办，三河市蒲然生态园协办的爱在七夕相约蒲然大型相亲联谊活动，爱在七夕相约蒲然之情歌七夕活动开始了。 能陪我走一程的人有多少， 人生的每个阶段都会 会对爱情有不同的感悟，曾经的、现在的、未来的，把最能表达你爱意的情歌发给我们。发送情歌时，大胆说出你的爱，写上给他爱的留言和祝福。我们连同您点播的情歌，在品味1033展播。记住哦，发送点播情歌要求，开头有一句自我介绍，实名、网名均可，写上你的爱和祝福，也可以自己录一句音频祝福。在8月23日前，将情歌和爱的祝福以及联系方式发送至邮箱三和电台@163.com。最后一定要说，亲爱的，你听到了吗？我在品味1033的电波等你。按照要求发送情歌和爱的祝福的前十名听众，可获得由三和市普然生态园提供的价值200元的爱的奉献爱情大礼包。 等到你，还好我没放弃，幸福来得好不容易，才会让人更加珍惜。终于等到你，差点要错过你，在最好的年纪遇到你，才算没有辜负自己。终于等到你。 看大海，吃海鲜，山东威海欢乐看房之旅开始报名啦！3天2晚，吃住全包，只需199元。精装房，大社区，首付5万，文松听海，畅享滨海生活。咨询电话：715-5630、139-3048-9961。详情搜索关注置业公众号“我想海边有个家”。 向远方，爱生活，在想着你的记忆迷茫。 品味1033，三横上空最美的声音。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远眺音乐时间，我是看得见的长远 Lemon。 我们来说说衣服的配色，什么颜色应该配什么颜色，就像是春夏秋冬四季应该穿什么颜色一样，没有一个标准。其实呢，色彩是没有季节之分的，一种颜色呢，同时也可以和许多种的颜色相配。依照色彩学的原理啊，像黄色皮肤的人穿着白色、灰色、酒红色、黑色、蓝色、咖啡色等和肤色能够配合的衣服，看上去比较会优雅古典。当然呢，这并不意味着别的颜色就不能穿了，只是相比较而言，这些色彩呢不容易出差错。那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郑秀文《出界》。 你说明天，就等明天，明天似乎离我太遥远，我在思念，只能思念，有思念天窗没有你的眼，寂寞冲破了底线，在心中盘旋你看不见，任由心痛在蔓延，怎么勇敢去跨越，跨越还敢心情了解，全世界都你存在，你从来不理会，却从不曾了解，我要的不过就是暖暖你的感觉。 眼中没有你的眼，寂寞冲昏了底线，在心中盘旋你看不见，任由心痛在蔓延，怎么勇敢去跨越，跨越怕感情出了界，全世界都在变，你从来不愿回，却从不曾了解，我要的不过就是能安定的感觉，怕真心出了界， 说你才明白 我已经走不开， 是我的门为你开， 别只给你的爱全部给我未来，我用什么等待，怕感情出了界，全世界都在变，你从来不愿回，却从不曾了解，我要的不过就是能安定的感觉，怕真心出了界，我已经走不开， 我的门为你开， 别只给你的爱却不给我未来，我有什么能等待， 细的来聊衣服的配色。在配色的时候呢，必须注意衣服色彩的整体平衡以及色调的和谐。通常呢，浅色的衣服不会发生平衡问题，下身着暗色也没有多大的问题。如果是上身暗色下身浅色，那鞋子呢就扮演了平衡的重要角色，它应该是暗色比较恰当的。来，我带你继续来听歌，刘德华回家真好。 电话不停在吵，老板不停的闹，总逃不开工作表，做完了又来了，怎样也甩不掉，回家感觉别管世俗纷扰，把一整天的面罩忙和累的大脑都往热水里泡，让每一颗细胞忘掉烦恼，我的家就是我的城堡，每一砖一瓦用爱创造，家里人都微笑是我的财宝，能回家才知道自己真的重要，双手能为家人而出走，多么荣耀那么骄傲，你为我把饭烧，我为你打扫，我回家的感觉实在真的太好，电话不停在吵，老板不停在闹，总逃不开工作表，做完了又来了，怎样也甩不掉，回家感觉真好，别管世俗纷扰，把一整天的面罩忙和累的大脑都往热水里泡，让每一颗细胞忘掉烦恼，我的家就是我的城堡，每一砖一瓦用爱创造，家里人的微笑是我的财宝，等回家才知道自己真的重要，双手能为家人而出走，多么荣耀那么骄傲，你为我把饭烧，我为你打扫，我回家的感觉实在真的太好， 城堡，每一砖一瓦用爱创造，家里人的围墙是我的财宝，能回家才知道自己真的重要，双手能为家人而粗糙，而多么荣耀，那么骄傲。你为我把饭烧，我为你打扫，我回家的感觉实在真的太好。 多，因为有你一生快活。 现在是13:33。为什么脖子那么长？因为我们努力向上。这里是体味1033，三河上空最美的声音。体味1033， 体味1033， 三河上空最美的声音。接下来为您播出知识管家。 我是您的知识管家奶茶。本期内容和您一起探讨，有心话一说出口，就可能成为阻碍你发展的深坑。升职快的人除了自身能力强，还有他们会说话。而在职场中，哪些话能说，哪些话不能说，接下来为你总结聪明人绝不会说的几句话供你参考。如果你以前也说过类似的话，那么在今后一定要注意了。第一，这事儿以前都是这么做的，千万不要在没有调查研究的情况下跟别人说以前我们都是这么做的。说这种话呢，只会让人觉得你墨守成规、懒惰且不知变通。而且如果你总是用相同的方法做一件事，说明你很可能忽略了更好的方式。第二，这不是我的错。不管你在工作中承担了多么小的责任，如果出了岔子，该你扛的锅绝对不要推脱。如果这份工作跟你没有任何关系，那你客观理性的讲明白事情就好，绝对不要跟老板说这是谁谁谁的责任，这样呢会给人留下非常不好的印象，也会对你未来的发展十分不利。第三，我可干不了，我不行是一个非常消极的词儿。如果你在工作面前说你干不了，在老板眼中你要么是想推脱，要么是没有能力，这对于你来说都是不好的信号。但人不是万能的，如果你真的是干不了，那你应该提供一个备用方案，说明尽管这件事情我做不了，但是我可以在别的方面帮到你。第四，这不是我的责任。说这句话的人会给人一种这样的感觉，他做这份工作只是想拿一份工资而已，只愿意管好自己的一亩三分地，对自己的职业未来缺乏规划。你可以在做完这件额外工作之后再去跟老板聊，这样做既能避免了双方冲突，也能有效地明确你的职能定位。说话真的是一个对技巧要求非常高的活，稍微踏错一步就可能面临很多的问题，所以学会如何说话也会让你的机会更大。本期内容摘自微信公众号管理智慧，我是您的知识管家奶茶，希望本期内容会对你有所帮助，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轻轻的我走了，正如我轻轻的来，我轻轻的招手，作别西天的云彩。那河畔的金柳是夕阳中的新娘，波光里的艳影在我的心头荡漾。 你可曾有过刻骨铭心的爱情？你可有过爱的遗憾和伤痛？由三河市总工会倡议，三河市总工会共青团三河市委、三河市妇女联合会主办，三河市蒲然生态园协办的“爱在七夕相约蒲然”大型相亲联谊活动“爱在七夕相约蒲然之情书七夕”活动开始了。无论是青涩的初恋、默默的暗恋，还是甜蜜的暗恋和爱的伤痛，只要是让你难忘的爱情片段，请用文字晒出来，品味1033录成音频和您一起分享。文字要求开头有一句自我介绍，实名网名均可，最后结束语是：亲爱的，听到了吗？我在品味1033的电波等你。情书500字以内加联系方式，请在8月23日前用 Word 文档发送至邮箱三河电台@163.com。马上行动吧！前10名情书合格听众可获得由三河蒲然生态园提供的价值200元的爱的奉献爱情大礼包。 好消息，好消息！海南看房观光之旅开始接受报名了。感受一风，亲近大海，品尝海南特色美食，3天2夜往返双飞，购房报销机票费用。咨询电话： 71558556301393089998961，详情搜索关注置业公众号，我想海边有个家。 向远方，爱生活，向上的力量激励你我。 品味1033，三横上空最美的声音。 在逗留，人心太拥挤，被混乱的游戏，或是真理的名义。我自己问自己，完成到这里，到底还剩多少不用挣扎的阴霾？只是无奈，这些问题无人交流。只好任凭生命去阻碍，中途的放纵，才选错了出口。泛滥的欲望无限，却沦为成烂醉。早已该放手，这无休的阴谋，玩笑已过半，不要不该。路还有汗流，梦还没腐朽，命运到最后，勿忘心安。在逗留，人心太闪躲，被混乱的双眼，何时听见都微不见。我自己问自己，我努力在努力，不可能沉迷下去，能够逃避的宣判。只是无奈，这些问题无人交流，只好任凭生命去阻碍。中途的放纵，才选错了出口。泛滥的欲望无邪，全沦为成烂醉。 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远眺音乐时间，我是看得最远的场景 Lemon。 体型和服装的搭配同样是有诀窍的，身材如果像葫芦一样，胸部臀部丰满圆滑，腰部纤细，曲线玲珑，十分的性感。当然这种身材的女性呢，适宜来穿着低领紧腰身的窄裙或者是八字裙，质量呢是以柔软贴身为佳。葫芦型的身材如果来穿这种宽大蓬松的服装，就会减损许多的魅力。但是如果视此身材为优点的话，我们则应当来穿着直筒式的洋装或者是长衬衫，以遮掩腰部过细的曲线。

愁，爱慕你的美丽，假意或真心。只有一个人还爱你虔诚的灵魂，爱你苍老的脸上的皱纹。 13:50。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体味1033三河上空最美的声音。 福利彩票欢乐无限，多种游戏多重选择， 双色球全国联销，奖池超1元，一等奖奖金可达1000万。 福彩三 D， 三位数字固定设奖，一天一摊中奖快。 20选5，小盘乐透好中奖，万元大奖乐开怀。 七乐彩中盘游戏，30个号码任选7个，百万奖次第开。 排列7，排列5，数字游戏讲顺序，开动脑筋乐无穷。中国福利彩票。 对面手揽肩， 十年修得同船渡， 百年修得共枕眠。 有缘千里来相会，无缘对面不相逢。由三河市总工会倡议，三河市总工会、共青团三河市委、三河市妇女联合会主办，三河市蒲然生态园协办的“爱在七夕相约蒲然”大型相亲活动，爱在七夕相约蒲然之情诗七夕活动开始了。 我喜欢那样的梦，在梦里一切都可以重新开始，一切都可以慢慢解释。 选一首抒发爱情的古诗词朗读，录成音频表达你的爱，在品味1033展播。朗读要求开头有一句自我介绍，实名网名均可。朗诵完诗词，最后一定要说：“亲爱的，听到了吗？我在品味1033的电波等你。”音频要求总长度120秒内 ，MP3 格式，请在8月23日前将成品及联系方式一起发至邮箱三河电台@163.com。马上行动吧！前十名音频合格的听众可获得由三河市蒲然生态园提供的价值200元的“爱的奉献”爱情大礼包。安全生产，最强音。

8月26日，京东燕郊大石各庄将举办梨王争霸赛活动，活动设梨王奖1名，百年梨园梨树3棵的一年认养权，硕果奖8名，每人1棵梨树一年认养权。同时大石百年梨园还提供采摘香甜可口的皇冠梨，还绿意采摘香甜可口的皇冠梨，采摘时间8月1日至10月31日，采摘电话13931601398 1593160 1398，采摘地址燕郊大石各庄福城大酒店红绿灯往南3.5公里路东，可乘坐304公交车直接进村到梨园。本时段的内容就到这里，欢迎您继续收听品味1033的精彩节目。 恒业金堂五九黄金终身换隆重上市，不限时不限速零折旧，买黄金就买恒业五九金 MLE 超级婚戒，8月26日三盒首发，空中飞人撒钻戒，500枚钻戒免费送，8月26日恒业金堂总店不见不散，咨询热线400-800-5620。 向远方，爱生活，最强的力量激励你我。 品味1033，三合圣空最美的声音。 下午2点多，欢迎继续的来收听远眺音乐时间，我是看得见的长颈 Lemon。 秋天的阳光给人以温暖，犹如秋包容的胸怀。秋天的不只是凋零，也有盛开的花儿随处可见，它们没有了夏天的热烈和浓郁，却透着一种质朴，散发着淡淡的香，就是那种如灵魂般的纯洁的清香。总是觉得呢，有花就有多么的美好，活着来且做好自己就是圆满，就像这秋天的阳光。接下来你将会听到的是陈奕迅《看穿》。 你可以看穿谁，泛黄的旧照片，怎么仔细看也看不出他当时候脑袋里想的是谁。你想要看穿谁，张口却又挑着眉，说了三言两语一字一句，到头来还是分不出爱或是别。偏偏人总是偏偏用说谎作为最前线，浅浅像无止境的发疯似的假冒危险。每个人都会很习惯看见的人先做表面，每个人都会不习惯看见的人真正危险，每个人都会很习惯面对的人先做表面，每个人都会不习惯看见的人真正危险。又想要看穿谁，有什么新发现，就算你有多少百般论断，却也无法看穿是谁在假面。低着头看着谁，干干净净没残缺，躺在街头路上才会发现，跨过我的每双鞋底层层污点。偏偏人总是偏偏看那华丽的超越一切，浅浅像无止境的发疯似的走最高点。每个人都会很习惯梦见的人先做表面，每个人都会不习惯看见的人真正危险，每个人都会很习惯面对的人 是作曲填词，以及梁荣军监制，唐一聪编曲，谱写出了一首玩味又跳跃的旋律。而缤纷的调子背后却存留着一个令人费思的道理，我们每天会面对着各色人等，大家的交流又几成出于真心呢？你能够真正看穿对方的想法吗？或许人来人往下呢，我们习惯和人的沟通都表面一点，这样可能会安全一点，负担也少一点，结果呢，坦诚的价值再低一点，我们的说话再虚浮一点。因此我觉得人和人之间呢，还是更重要的是坦诚。在林夕的词下，应该说谱出了令你相应成趣的故事。好音乐一直在路上， SHE 听袁惟仁弹吉他。 表情来到这世界上，不然现在的他不会这么闷，这么闷，有够闷，有够超级闷骚。从小他就住在市林区外双溪的山腰上，那里的公车其实不觉得凉凉好吗？只是等公车半小时一小时才来一趟，错过了这个会让人觉得很荒唐。每个朋友都嫌他家太偏僻，每次去居然还会感到害怕。我拜托别闹了，环境优美，空气新鲜的好地方，好歹袁惟仁跟他老爸也曾经搬到八大楼下。想一想，不是因为胖哥他也不会跑来问音乐，音乐让我唱他写的假 rap， 其实他的歌都很棒啦，不信可以上他的博客去听他唱一下。 喂喂，不好意思，由于 key 定的太高，我们的副歌部分呢，就请当家搭档 Kitty 和 Selina 帮忙唱一下，来宾请掌声鼓励鼓励。 来来来，靠着窗听袁惟仁弹吉他，他认真创作的哼哼唱唱，爱情傀儡征服和陌生人都变成了主打。靠着窗半夜听着袁惟仁弹吉他，他认真创作的哼哼唱唱，一点一滴出音乐的梦想就要像他一样。 今年他才只26岁，卖过的歌曲其实用两只手就数得出来，但是他还是爱匆匆，爱音乐，爱爱爱，就像北岸很火的那首歌《老鼠爱大米》一样爱。写歌其实不容易，卖歌越靠运气，靠关系难得最好歌，运气好被公司保留，但保留不一定会用，用用不一定会被打，就算变成主打版税，可能又会偷偷偷。但是亲爱的朋友，你们千万不能放弃啊！你看他写了这么多，这么多，说真的，得有重的歌曲至少一两百首，经过的背后总是堆积。高高的寂寞，你看我们 SHE 努力学习写歌多久，如今才能听到我们的创作。音乐这条路很辛苦很寂寞，但是想一想，其实我们不贫穷。 是。 后开始习惯有你在，你的电话号码总会时时打来，我的心长了出来，有一丝丝期待你会为我找过 现在是14:15。这里是知识分享型广播媒体，品味1033，三河上空最美的声音。 7月15日至8月13日，福彩三 D 送福利，只选足选三、足选六三种投注方式，千万嘉奖送给你，还在等什么？赶快行动起来吧！ 就是我唯一的宝，喜欢看你甜甜的笑， 你就是我一生的依靠，我要和你一起到老。 由三河市总工会倡议，三河市总工会、共青团三河市委、三河市妇女联合会主办，三河市蒲然生态园协办的爱在七夕相约蒲然大型相亲联谊活动于七夕当天在蒲然生态园隆重举行。本次活动通过破冰、沟通、互动、融合、牵手等环节，让参与者在轻松愉悦的游戏环节中相识、相知、牵手。三河市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的单身青年职工，均可通过本单位工会、共青团、妇联组织报名，年龄限22至32周岁。报名方法：本人户口页复印件、本人近期生活照一张、本人学历证书复印件。参与爱在七夕相约蒲然的单身青年，可在报名处选择诗词七夕或情书七夕或情歌七夕，选择任意一项才艺，通过电波大声说出你的爱。咨询电话：3088118、322-1234转8003。 看大 海吃海鲜，山东威海欢乐看房之旅开始报名啦！三天两晚吃住全包，只需199元。精装房大社区，首付5万，文松天海，畅享滨海生活。咨询电话：715-5630、1393048-9961。详情搜索关注置业。 上联发，爱生活，在上联激励你我。 品味1033，三和上空最美的声音。 最近呢，应该有不少的妹子是处于躁郁时期，因为季节变化呢，自己的皮肤变得比较难保养，整个人的心情也低落了不少。那想改变这个情况呢，除了等待季节更替完成之外，就是要注意好保养重点才行。这个时候的保湿面膜、保湿喷雾等都还是要用的，还要注意就是补充体内的水分，我们要多喝水。除此之外呢，就是在做保养的时候呢，还要注意用量，还要就是多化吸收，这样才能够改变粗糙的肌肤，让脸色恢复红润，好音乐不断，草个掌纹。同时呢要平均，首先我们要决定各种保养品的用量，那乳液呢建议是五角钱硬币大小，乳霜建议是珍珠大小的量，眼霜呢建议用红豆大小的量，直接的涂抹在需要的肌肤上，

现在是14:31。为什么脖子那么长？因为我们努力向上。这里是品味1033，三和圣空最美的声音。品味1033， 品味1033， 三和圣空最美的声音。接下来为您播出。 我是嘉伦，我是一名声音控，我喜欢收集有故事的声音。 正在上一个人的时候，你会充满了勇气，觉得好像连喜马拉雅山都爬得上去。 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四十陋室，唯吾独行。 哇，我特意带来庆祝的。 太棒了。 哇，好棒啊。 也许我们并不知道，在这个城市里还有一封关于我们的语音留言。 嗨，兄弟，好久不见，你还好吗？今天我已经又翻到了以前的老照片，一大帮人每天在一起犯二的情景又在我脑海里一幕一幕的浮现了。虽然已经过去了好多年，但感觉好像还是和昨天一样，那种情景，那种感情，就在心里真真切切的又走了一遍。以前大家在一起的照片我都没删，还存着以前的老号码。时间的流逝，我们也一天天的都老了，我们当中的每一个人似乎都在沿着自己的人生轨迹一步一步的走着，当停下来才发现，时间和距离真的会让曾经的挚友走进不同的故事，然后变得疏远。还记得吗？应该是初二那年，有一天下午放学回家的路上，你我还有阿赞，忘了当时谁出的馊主意，非要比谁扔的石头扔得高扔得远，目标锁定为前方50米的居民楼，只听见咣的一声，玻璃碎了，结果主人追了出来，我躲在旁边的花池子里，你假装蹲下绑鞋带，只有那个阿赞傻乎乎的一直跑，最后还被抓住了。第二天阿赞的爸妈就去学校了，好好的做了一份检讨，不过阿赞还是挺讲义气的，竟然没说出咱俩人名字。大头、老牛、小杨这几个当兵一走就是5年啊，也没回来过，连个电话都不打。最近我回到了以前我们一帮人在一块儿的地方，我还没有在路上走，也没有听到关于你的消息。我想知道你变成什么样了。我替你走走这里的大街小巷吧，告诉你这儿发生了什么。一转眼过去这么多年，我们会不会还在那个游戏厅偶遇呢？可能那个时候心里的百感交集，最终也抵不过一句淡淡的好久不见。这首好久不见

首歌，若是让你想起了我，能相爱的若是寂寞，我想知道为什么。有没有那么一首歌，会让你突然想起我，让你欢喜，也让你有这么一个我。我现在唱的这首歌，就代表我对你诉说。就算日子匆匆过去，我们曾一起走过。我现在唱的这首歌，就代表我对你诉说。就算日子匆匆过去，我们曾走过。就算日子匆匆过去，我们曾走过。 远眺音乐时间，看着最远的场景 Lemon 继续和你来聊一聊换季护肤，花时间来按摩我们的肌肤，促进保养品吸收在脸上各处，然后用手掌大面积进行按压，停留5秒，这样呢是利用手掌的温度增进吸收，还可以张开虎口贴近脸部，从鼻翼往外提拉3到5次，放松脸部肌肤，然后用手指沿着脸部的轮廓轻捏活络血管，再将手握成空拳，轻轻地在脸部敲打按压刮醒，帮助呢排出老废物质，消除水肿，并且提亮肤色。脸部可以加强我们用手指轻弹，有助于淡化黑眼圈和细纹。那么邀你继续来听歌，林凡《岁月这把刀》。 就在你转身的时候，发现身后的人是我，脸有些瘦了，心有些苦涩，我一直在等待着你的沉默。我是个回忆的我，不断的被思绪牵着，一圈圈转着，一次次哭着，生活带给我什么？我有一腔热。